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香港制造，唤醒香港情怀。今日直播室有我八神喺度啦，一个人啦。咁就其实咧好笑。头先咧啱啱开咪嗰阵时，啱啱开节目之前咧，咁就我唔知 archive 有冇播翻啦。咁啊会有个 promo 系关于袭击梁振英。咁嗰个 VO 系我把声嚟嘅。咁就我系觉得咧有呢啲即系有呢啲 VO 录咧，其实我几中意录 VO 啊。有呢啲 VO 录咧，我尽量去玩下嘢都好啊，咁样。咁但系咧玩嘢还玩嘢啊。咁事实上咧就有个宣传效用，都希望你系会买呢本书啦，咁样。咁同埋有把女声系边个？嗰把女声系我老婆嚟，其实系。咁就但好多人知啊，连个台啲人都唔知道。系我专登揾我老婆喺度录下玩下咁样，点知佢又好中意袭击梁振英咁呢把声，咁佢好中意咁样讲。咁所以就我就俾佢玩下录下录下声咗俾MyVideo嗰边，点知佢就用咗啦，咁样。呢个系我嘅意料之外啦，咁样。咁就有咩讲咧？有咩讲？系好啦，咁咧咁就今日咧点解得我一个咧直播室？因为就我就因为我就呢排咧就比较得闲吓，呢排咧就唔系太多公事嘅嘢做，有好多私人事嘅嘢做，有好多即系我而家呢刻讲唔到咁多嘅私人事啦，咁就变咗系，譬如我屋企人啊，或者我朋友啊，或者我自己嘅一啲私人嘅事务，所以变咗呢排你问我忙唔忙咧，其实我系罕有地呢排系唔忙嘅。咁呢排唔忙嘅，所以你哋如果要做嘢要咩可以隨時揾我啦，要飲嘢呀食飯呀嗰啲隨時揾我，我好易約呀呢排係。同埋事實上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呢，我做節目呢係會好早到直播室嘅。咁呢啲好多人都喺你哋嘅觀眾，你哋唔會睇得出啦。其實平時呢你見到呢，而家我 live 呢7點半開咪啦。咁其實呢你哋知唔知我幾點入直播室啦？我呢係好你可以話我好有準備啦，但係我個有準備呢係好短時間，好即所謂有準備，做節目有準備，唔係等於係好長時間。我咧為咗呢集嘅節目咧，我就做咗幾年嘅資料搜集啦，嚟到做呢一集嘅節目，唔係呢只，而係我係好短時間、好集中咁去準備我呢一集嘅。即係平時我即係想分享少少我做節目嘅習慣，就係譬如七點半開咪，咁我就盡量去早個半鐘至兩個鐘到直播室。有陣時五點半我已經喺直播室嗰度咧，咁其實啲幕後嘅 operator 見到我係初都好唔慣，後屘都而家都已經習慣咗，已經接受咗我係一個咁早到嘅人，我係早到到咁。即係譬如你以為七點半做節目咧，你以為係七點正到，你係咪足夠去做一個節目嘅準備咧？除非你温即係你做好多資料搜集，然之後你記入腦，其實我唔係咁諗嘅，我係覺得我情願再早少少，即係六點正或者六點半啦，有陣時我都會遲咗。咁但係就喺呢一個幾兩個鐘嘅時間咧，就好高速咁樣去做好多資料嘅搜集，又或者係就算唔做資料搜集啦，可能去諗下究竟一陣間就住嗰個主題要講啲乜嘢嘢咧，要點樣去 排列嗰個次序咧，又或者我哋有啲咩材料之後，點樣樣將佢好好咁去安排呢啲選材啊，又或者有啲咩要篩走啊，要刪走啊，唔係一定要多料啊，又或者有冇啲後備料要安排咧咁樣。咁其實做主持絕對唔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任務嚟嘅，所以就一直都會。有好多好艱巨嘅 training， 即係譬如你如果做新主持呢，你會好多嘢你會未必慣嘅，好多未必明白。咁呢啲我一直都有同我所有嘅新主持去講啦。咁其實我想講大家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喺我眼中，大家係無論新主持好舊主持都好，大家都會做得好好嘅。即係我希望大家觀眾呢都會多啲留意我哋即係除咗我之外多啲記得我哋香港製造其他唔同嘅主持，佢哋做嗰種方式啊，或者 style 啦，可能大家都會記得基基啊，記得講者啊，但係未必記得另一啲好做得好嘅主持，譬如Jeremy 啊，或者係Tony 啦咁樣。咁呢啲即係佢哋都會有好多好嘅自己嘅方式去做主持啦。咁今日佢哋其實個個都真係唔得閒，係啦，佢哋每一個人都係有自己嘅嘢忙緊，所以就冇辦法喺呢度做呢個直播啦。咁你問我其實係有冇所謂，我係冇乜所謂嘅，因為我覺得譬如我哋做網台主持咧，我哋係需要有一種心理準備，是可以成日一個人都可以去撐到個節目。當然你俾我揀，我梗係唔想成日一個人做節目啦，因為都幾悶啦，同幾死啦。就算我講到一個鐘嘅時候，觀眾都未必想聽一個人喺度係咁講一個鐘，你估我鬱敏咩？即係我講到你都未必會聽得開心或者精彩嘅，好多時就係咁樣啦。咁而我哋香港製造好多時有啲節目嘅主題會。會比較有學術性啲，或者係有啲資訊性啲，但係好多時我哋要拿捏嘅就係，我哋需唔需要講到好深呢？我哋需唔需要講到好有歷史嘅價值，或者一啲所謂嘅反思呢？咁樣我又唔覺得好需要，因為始終香港製造一直以嚟嘅聽眾群咧，其實有唔同嘅類別嘅。我主要知道嗱，我知道我唔知嗰啲就即係希望你俾我反映俾我知咗，原來你係香港製造嘅聽眾。即係我主要知道有啲係比較上咗年紀嘅聽眾嘅，即係譬如可能係起碼係四五十歲嗰啲或以上。就呢啲人係中意聽香港製造嘅，因為香港製造我哋有個主題就係喚醒香港情懷啦嘛。我哋喚醒香港情懷嘅時候，可能你上年紀嘅時候，你好多時你會係係懷緬翻香港曾經輝煌嘅時候嘅一啲歷史啦，或者細節嘅嘢，或者一啲情懷，或者一啲地方咁樣嘅。所以香港製造好多時係少不免會同香港歷史好多嘢都好扣連啦。咁你問我香港製造係咪主要去講歷史呢？咁又唔一定嘅，因為有啲我想強調有啲嘢係香港係好多嘢係逐漸消失啦，有啲嘢係就嚟消失未消失啦，但係呢都即將要面對消失啦，又或者你今日估唔到聽日會有啲咩會將會消失嘅時候呢，其實呢啲嘢未係歷史，但係將會成為歷史，所以我都一直唔敢將香港製造擺落一個係好似係一啲類似歷史節目嘅系列咁樣啦，有啲嘢而家有都係一種情懷，都可以繼續講嘅。但係大家俾我飲飲水先。好啦，咁我未講完，我未講完，咁就頭先講咩？係啦，係啦，咁就咁今日我繼續做節目啦。咁其實點解我頭先咁大段嘅開場白啊，又講話我啲主持啊，又或者係香港製造嗰個方向啊，又成咁樣咧？事關係因為我今日咧，我講嘅主題咧，就其實我唔係一個好集中嘅主題。我今日講嘅主題主要係一啲好散亂嘅嘢，但係散亂得嚟咧，都會有個共通點啦，就係。我想講一講香港嘅 好多以前同而家嘅分別咯。咁正所謂以前即係我諗大家如果香港人咧有一個好清晰嘅界線，就係、是、以前即係可能係1997年或之前啦。咁之後或者而家可能回歸之後就叫而家，或者而家呢幾年急速大陸化嘅時代叫而家啦咁樣。而大陸化之前回歸咗之後，咁嗰個咩乜嘢嘢嘅狀態咧，嗰個我都解釋唔到啦。咁但係我所謂嘅以前你儘管我可能包容啲，就包埋去2010年之前啦。2010年之前係我覺得嗰個大陸化未係急速到咁嘅地步嘅，所以变咗可能你回归咗嘅时候咧，你都未必系有个好强烈嘅感觉。咦，香港已经系个主权移交咗咯，我哋系冇咁，即系我哋冇乜特别感觉嘅嗰阵时，我哋可能系冇话喂，以前你回归前你都冇，我效忠英女王，唔系呢只咯，唔系呢只感觉咯，而系你系马照跑，舞照跳嘅，因为喺嗰陣時，即係喺2010年或之前，嗰、那個社會環境係有出現過0371嘅大遊行啦。但係嗰個環境，我哋以為已經係去到好惡劣嘅時候，其實都未係去到好惡劣嚇。可能而家都我哋都覺得係已經非常非常惡劣，但係都有啲人覺得仲未係好惡劣啫，都未去到嗰個地步咁樣嘅。咁點解會咁講呢？又或者點解會開呢個主題嚟講呢？係因為咧今日嘅一單新聞啦，就係、是、觸動到我一啲諗法啦，咁樣。其實因為咧，我一直想講好多我自己嘅諗法啦，或者我自己嘅嘢嘅，或者我自己嘅一啲回憶啦，咁樣。但係奈何有陣時有啲主題係未必觸及到我自己的回憶，所以變咗好多時觀眾未必係。我發覺觀眾唔係完全了解我八神呢個人嘅，咁但係我唔介意講多少少我嘢咁樣嘅。咁今日有咩新聞觸動到我呢？今日觸動到我嘅新聞咧，就係、是、關於Page One 嘅結業。咁係乜嘢 Page One 嘅結業呢？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知 Page One 係一間書店啦，係一間大型嘅連鎖式嘅書店啦，中文就叫葉一堂啦。咁其實佢嘅結業係象徵咗啲乜呢？象徵咗好多嘢嘅、啊、你可能係如果你講珠啲咁諗，你會覺得係一間鋪頭執咗啫，有幾有咩好講呢？有咩好講呢？咁樣一間鋪頭執咗好多嘢講嘅，我想講，大家有冇發覺近年係好多鋪頭都陸續執呢？好多老鋪呢，雖然 Page One 唔係老鋪，我想講Page One 嘅結業咧，令到我有啲想法啦，又或者有啲感受啦。因為點解咧？因為 Page One 咧，其實本身係一間書店，嗰、那個一間書店得嚟，佢係主要賣英文書同埋係英文嘅藝術 design 嘅一啲書啦。咁嗰類書呢其實都幾 hit 中一部分嘅人嘅，咁我就係嗰一部分嘅人囉。咁嗰個一部分嘅人點形容呢？可能係鍾意睇啲藝術嘢、設計嘢，又或者係一啲文化藝術嘅嘢，甚至係鍾意睇英文嘅文化藝術嘢嗰個人啦咁樣。咁我自己係點解係成為呢一部分去鍾意睇呢類書嘅人呢？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讀 design 出身嘅，即係我自己係讀過好多年 design， 我讀完 Ivy 就走去讀 Poly， 讀完 Poly 又走去教 Poly 又成，咁變咗我自己係根本係喺求學時期咧，即係讀書讀大專嗰陣已經係一個好中意 design 嘅人啦。咁我細細個亦都係俾屋企人分圖，就變咗係對 design 呢樣嘢就引起好濃厚嘅興趣啦，因為我個人鍾意古靈精怪，諗好多嘢啦。因為始終喺嗰陣時細個嗰陣時香港呢，我已經決定我係入 design 呢行呢，就對即係、就是、對我嚟講係有個 path 喺度啦。即係譬如我想入 design 呢行嘅，我應該要讀啲乜呢？咁樣好清晰嘅嗰陣時咁我媽又同我講，你應該讀理工大學嘅設計系咁樣。咁到大個嗰陣可能呢，我入唔到理工大學設計系，入咗 Ivy 先，之後再去 Ivy 再讀設計系咁樣，然之後就你就之後可以成為設計師啦咁樣。但係結果成為咗設計師之後呢， 在那陣時紛亂的香港的年代呢，原來我在那個時代做設計師呢是都是找不到錢的、又或者是有很多就算你找到錢你都不是做設計師做的事的，所以變成呢在這個環境之下呢，我做設計師的時候呢，或者我去受呢個設計行業影響嘅時候咧，我哋都好中意，即係我哋啲設計人都會好中意去一啲書店啊，又或者係一啲令到自己有得喺文化上慢慢去吸收多啲料嘅地方啦、啊。其實我簡單啲講，我係中意蒲書局嘅。我是很喜欢睇，我系好中意流连喺书局嗰度去睇唔同嘅书嘅。吓、啊，好多人系唔系好似我咁中意行书局，我系好中意行书局嘅，到而家都好中意行书局嘅。中文书啊，英文书啊，设计书啊，我系好中意去书局嗰度流连。Sorry， 系啦，咁我想讲Patreon 好啦，咁今日啊 Patreon 叫做結業啦，喺海港城同埋喺呢個海港城同埋邊度？中環啊，唔記得咗添。海港城同埋等等啦，海港城同埋又一係啊，又一城。Patreon 喺又一城同埋海港城呢兩間分店咧結業咧，咁俾到我嘅啟示就係咧，唉，又多一間啦。又多一間結業啦，咁我以後睇 design 書去邊度睇好呢？究竟我想揾一個好啲嘅氣氛、好啲嘅地方去睇書，究竟喺邊度好呢？咁樣咁呢樣其實唔到我諗嘅，因為可能有第二啲財團接手又好，起個第二間都好咁樣啦。但係其實對。即係你哋會喺個生意上會覺得，誒總會有人開嘅啦咁樣。我又唔係咁睇，我係覺得。總會有人開，咁嗰啲係咩人先？如果你話係俾另一個中資集團去代替咗 Page One 喎，咁你諗下嗰個書店賣啲咩書，係咪先？雖然 Page One 佢嘅結業咧都同當然同生意有關啦，當然同香港人唔買書有關啦嚇。咁點解香港人唔買書咧？點解香港人對呢啲書冇興趣咧？唔係完全冇興趣。好似我咁，我係對呢啲書有興趣，但我冇錢買啫。或者咁講咧，我有錢，我都好願意買呢啲書嘅。但係香港真實嚟講，可能真係中意文化藝術，或者對呢樣嘢有濃厚興趣嘅人唔多，而以呢樣嘢為揾食嘅人亦都揾唔到食，亦都唔係話好多嗰個數目，所以變咗。你話賣呢啲咁嘅文化藝術或者係一啲好英文嘅書籍嘅話，基本上係少數嘅嚇。我過去嗰幾年曾經都有多次去又一城嗰個 Patreon 嗰度睇啦，自己喺度蒲嗰陣時咧，我係見到其實幾時都係有人嘅，即係你唔見呢。即係講得衰啲，你唔會見到好多大陸人走去逼個 page one 噶嘛，你唔會見到好多噶嘛。因仲有我除咗有城嗰間，我仲中意去海港城嗰間。咁好啦，其實呢個都係講嚟講係一個土壤問題啦。個土壤問題就係話，原來個社會係你如果中意文化藝術嘅嘢，只係限於細細個你阿媽喺度培養你中意學畫畫、中意藝術啊、中意所有呢啲咁嘅嘢啦。然之後大個嘅時候咧。你如果係仲係中意呢行，仲係中意呢方面嘅嘢，你就大鑊啦，因為你係揾唔到錢。而家社會係乜嘢人先揾到錢呢？你係做嗰啲咩師啊？咩工程師、飛機師、律師、會計師啊？總之係有個師字尾咧，你先揾到錢。除咗設計師，所以變咗你我喺度思量咗，反覆思量咗好耐，我究竟有冇揀錯科咧？咁樣係呢個答案係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見解啦，亦都好有爭議啦，咁樣咁，但係亦都唔係喺呢集討論範圍嗰度啦。咁但係事實上咧 ，Page One 結業就係代表香港人對呢啲文藝嘅追求係開始削弱咗啦。佢哋唔買書，令到生意差咗，咪結業咯，係咪先？好啦，文化嗰個削弱係源自邊度咧？源自嗰、那個社會氣候同埋嗰個政治環境。呢度可能講得好比較政治化呢個節目。其實香港製造唔係一個政治化節目，但係我成日強調香港製造係一個會喚醒香港人情懷嘅節目。點解要喚醒香港人情懷？其實都係歸根究底係同政治有關。因為呢幾年呢個環境咧，我哋實在係唔能夠忍受好多我哋 珍重嘅價值，或者我哋中意嘅香港，我哋中意香港，我哋成日講出我哋中意香港好多嘢啦，好多好嘅嘢啦，好多細微嘅嘢咧，係逐漸一嚿、二嚿、三嚿、四嚿咁樣消失曬。咁你問我而家呢一刻我中唔中意香港？我其實唔係太中意而家嘅香港。我係中意以前，我覺得係一個盛世時代嘅香港。咁呢個我唔中意香港，究竟係乜嘢人造成咧？係你哋個個都有份造成，你哋個個都唔關心政治，你哋個個都唔明白嗰個社會社會環境同政治環境對文化嗰個影響嘅話，你哋一日諗唔通呢點嘅話，香港嘅文化一日都冇得救。所以。之後就算有啲乜嘢嘢去資本家去開多間新嘅書店又好，或者咩都好，其實都係冇用嘅，冇意思嘅。嗱，而家最有錢咩人咧？最有錢咪中國人咯，最有錢中國人咯。佢你哋可以咁認為啦。然之後佢咁佢哋，你叫馬雲嚟呢間開間唔知咩 Page One 或者叫咩唔會係英文字嘅中文名啦，阿里温啦咁樣嗰類啊。咁你開間咁嘅書店，咁你會走去睇咩？你真係會走去睇咩？佢入咗啲書。然之後，入啲外國嘅書又好，啲文字書又好，你又要走去睇，但係佢都始終係 sense 過咯。咁話說 Patreon 係咪真係有審查？我唔可以肯定，但我想講咧，其實講起書店，大家諗起咧喺之前上年年尾同今年年頭2016年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嗰陣時咧，其實銅鑼灣書店即係有五個職員俾人寄咗翻大陸嗰件事嗰陣時咧，其實就係根本係一個好實在嘅政治事件，影響一啲文化嘅傳訊啦、交流咁樣啦。咁唔講銅鑼灣書店咩事，因為好多人都知啦實在。咁但係我想講銅鑼灣書店都有影響過 Page One 嘅，就喺2016年一月嘅時候咧。Page One 都其實 Page One 不嬲都有買一啲一啲所謂嘅中共禁書嘅，即係一啲批評共產黨又好，或者係一啲有啲少少政治色彩嘅書咧，喺 Page One 都有得買。但係喺2016年一月發生咗嗰個銅鑼灣書店嗰單嘢之後咧，其實 Page One 都抽起咗嗰本書啦，嗰扎書啦。咁作為生意人係好正路啊，你可能好了解嘅話，喂正常啊大佬，如果唔係喂咁樣樣無端端職員俾人捉啦，咁樣係啊，就係因為咁樣樣佢中共做咗一個咁嘅動作去夾人走嘅時候，咪人心惶惶咯。咁個個都會自我審查咯，包括傳媒又好，包括書店又好，所以香港文化係徹底崩壞咗咯。喺呢啲咁嘅嘢，你仲喺度話政治唔關你事，你仲喺度話政治唔關你事嘅時候，其實我戥香港人感到可悲咯嚇。其實呢啲説話我唔係今日講嘅，即係我唔覺得今日先至係去到呢個地步先講，而係其實喺一早喺 Day One 我有香港製造呢個節目。嗰陣時，我一直都好想 deliver 呢啲 message 俾大家，話俾大家知，其實我哋要珍重香港製造嘅一啲所帶嚟嘅一啲所謂香港嘅情懷啦，由啲細微嘢開始啦，唔係淨係戀殖嘅時代。其實我唔係勁戀殖嘅，即係你話英國，即係英港英時代嘅一啲文化標誌或者文化標記，我係咪好中意咧？係中意，比起而家嗰啲中意得多咯。但係事實上。最重要的不是殖民年代那些東西，而是最重要的是香港人喜歡什麼東西，哪類的文化咯。所以變了如果講話香港文化的時候呢，我曾經小時候聽過呢，香港啲人話香港是沒有文化的文化，香港不是沒有文化，我覺得香港是有文化的，但是香港那個文化是源自很多中西合璧的一些文化，然後溝返一嚿變成一個好像 類似一個仔咁，文化上的仔咁樣，然後就變成一個咁嘅文化出嚟。呢啲就係我哋香港人文化咯，即係譬如係正體字啦，又或者係一啲我哋 英國人教識我哋一啲符號啊，或者一啲係禮儀啊，剩咯，呢啲都係文化嚟嘅，唔係淨係視覺上嗰個文化。所以變咗 Phase One 除咗即係結業，除咗係令到我覺得香港人係唔尊重文化，都係嘅，可以咁講嘅。我覺得咁講唔過分啦，唔尊重文化啦，唔需要文化啦，唔中意文化啦，唔中意藝術文化啦，唔能夠 support 文化啦，亦都反映咗呢啲嘢，即係呢幾年嘅急速大陸化政治氣候咧，係逼到埋嚟生活啦。逼到埋嚟生活層面上啦，你如果仲係港豬，你只會睇到嘅一間書店，唉，冇書睇啦，唉，我又冇得買呢啲書啦。但係請大家真係諗真啲，其實有好多好多之後陸續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你有冇真係反思過、認真諗清楚，究竟呢啲嘢係源自乜嘢嘢咧？咁樣嚇，咁呢個即今集呢個話題可能係比較。要挫大家諗啦，又或者深嗰啲啊，但係事實上係需要大家去諗嘅，即係我會講到好明嘅。以前就講到唔會好明啦，又話譬如我話點解會一集香港製造係講港督嘅咧咁樣樣？因為好簡單啫嘛，你會睇到啊邊個港督係好人，邊個港督係衰人，又或者邊個港督係衰得嚟，係都係為個人好嘅，為人民好嘅，又或者邊個港督係好得嚟，佢係表面去好嘅，佢未必真。是好的，但是起码他都是好，那你不是从而去看回叫怎么说借古奉今，你看回现在究竟我们的所谓领导这个地方的人 是真的好啊，还是不是好啊？当然没人会觉得他好，那他不好在哪些地方呢？还是他是被人扯线？被人扯线都是不好，不代表他完全没有责任，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很多的所謂的 reflection 啦，咁但係呢啲 reflection 唔係要我去特登去推大家去諗，而係大家都有責任去自己去諗啦呢樣嘢咁樣。咁就而家好尷尬呢個時候，我哋剩翻兩分鐘，不過我哋休息一下先。我諗住第二節再講長少少關於香港以前同而家嗰個分別啦，因為有好多生活上嘅小節咧，我哋都會注意到嘅。咁我哋第二節再繼續探討呢個問題。